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咁啊送走阿牛哥之后咧，就可以喺费特登等佢走咗先讲嘅，讲下啲新节目啦。 系啦， 咁啊，我谂有留意即系留意小弟嘅动向咧，最近咧就都知道有都大大铺。咁首先就系上系咪上一个礼拜咧？2月15日啦，就小弟喺 D18嘅节目啦。北京饭店咧就做完最后嘅一集啦，咁 total 咧就系10集啦做咗，咁然之后跟住就首先就系好多谢喺北饭嘅好多听众啦，其实就即系真系冇谂过咧嗰个 noise 系 咁大嘅 ，OK， 咁啊或即系我谂有多 reg 嘅朋友有听过网点上一集都有提过少少啦，咁就好事唔好事咧就。首先就是个节目嘅最后时做完十集都要停咗佢啦。咁其实停嗰个原因呢就少即係流传就有几个版本啦 ,ok, 咁第一就係、是、因为D18 嗰边有啲节目调动嘅时间啦，咁呢个係的而且确嘅，即係由呢个2月22号开始呢，其实就 D18 嗰边都即係有好多节目嘅调动啦，咁、然之后呢就其实之前一路都酝酿緊，就係北饭可唔可以调动时间等等，咁、然之后就因为我嘅录音时间，其实因为一个节目要直播，咁所以就真係唔可以再腾出一啲其他嘅时段出嚟可以做到，即係譬如曾经考虑过将北饭，即係呢啲係大班嘅 idea 啦，咁就譬如话将北饭就腾入去怒汉嘅系列啦，就做呢个闲日咁嘅闲日夜晚啦。 怒 冇看不犯， 系唔理你，先唔好理个节目系点，根本冇可能咁样去做啦。咁譬如话再又试过谂过就系连续做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嘅两晚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好难应付，因为我始终点样多节目都好啦，我就个底线就系希望可以留翻星期日俾自己啦。星期日我系尽量唔录音嘅， 陪屋企人啦， 陪屋企人啦，因为其实屋企人已经屋企嘅人其实都已经好多投诉，即系包括我女都好多投诉，即系话爹哋点解唔成日陪佢啦。咁啊，跟住咁件事一路发展落去咧，就系、是、我哋做完最后一集嘅时候咧，就其实真系多谢，所以就话有阵时就系同网友嘅互动系好紧要。咁啊，我哋喺北饭咧就通常都会叫啲网友做茶客嘅。咁啊，呢个就阿宇文发明嘅，咁啊亦都我觉得好亲切嘅个名。咁我哋每一集好开心嘅，就每一集每个礼拜呢个节目开始之前咧，你会发觉个北京饭店嘅 Facebook 咧就好多人咧就会留言就话喂留位。我要窗口位嘅，又点点点咁，好可爱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好多网友都好多茶客都少少投诉啦，即系向阿大班就话点解个节目会 cut 咗去啦，点点点啦。咁啊，大班亦都作出过啲回应嘅。咁其实除咗你话小弟个自己个人时间问题啦，咁其实仲有一啲嘢就我谂就其实即系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就系话可以讲埋就系宇文喺 D 一百其实一路都唔系话太做得太过开心啦。咁呢个其实唔系同大班嘅问题，我想讲即系同一啲，因为好多茶客或者好多听众其实都会成日会好多揣测嘅，即系我哋做咗十几年都系咁样，每一次即系用节目就好容易开始嘅，但系每一次 end up 嘅时候咧。大家都要搞到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呢樣嘢係我成日都好想避免嘅。咁所以咧，呢度又講幾句啦。其實即係我諗係人與人之間嘅合作，其實好多時係講溝通啦，亦都甚至有時係講下緣分啦。 係 咁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即係宇文係多次同我表示就係佢唔想再繼續喺 D 一百組。咁呢個我尊重嘅。咁我亦都同佢講就係我條底線都好簡單，因為北京飯店嗰個節目其實係一直我都係好撐宇文，因為我覺得佢係真係攞個心出嚟做節目，佢好想。透过个节目去讲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佢对中国嘅睇法，咁所以我觉得我好值得去帮佢，咁由头到尾我都系好支持佢咁去做，咁所以就喺个节目我都同阿宇文讲就系、是、个节目就系属于宇文嘅，我就 下把 嘅啫，或者你叫下把，咁然之后跟住如果佢唔做嘅，我基本上我都唔会喺 D 一百，即系会继续呢个北京饭店呢个节目，咁所以咁但系后屘到我哋 end up 嘅时候咧，到即系最后嘅时间咧。我就曾經我就有一晚我睇完曬所有成個北京飯店嘅 Facebook 嘅查客嘅留言咧，我就打電話俾阿宇文嘅。嗱呢個就我即係我主動打電話俾佢，我就同阿宇文講我話喂，你覺唔覺得好似好可惜咧？即係查客對你嗰個支持其實真係出乎意料，因為我話好少節目係做完十集咧，嗰個 noise 咁大嘅。咁我話即係會唔會考慮喺 Regga 做咧？呢個係我提出嘅 ，OK， 所以即係因為我唔想太多人有太多嘅揣測啦。咁然之後跟住我就咁啊後屘同阿宇文傾過之後，宇文就覺得係都可以諗下喎。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決定咧，就會喺即係喺 Regga 呢邊咧，就會將北京飯店嗰個節目咧就搬過嚟。咁但係咧名咧就會改咗嘅，其實就叫做新嘅名就叫做京城茶館啦。京城茶館。咁然之後咧就呢度講講啦，就其實京城茶館咧就亦都我哋都開咗個 Facebook 噶啦。 係。 咁如果你又透過揾到我嘅。通常上開去我嘅 Facebook 咧，其實你可以揾到京城茶館嗰條 link， 咁就可以入到去啦。咁你可以然之後就個節目其實咧，我哋而家都貼定咗啦，就係3月1號晚咧，就會正式咧就喺 Rega 重開㗎喇。咁呢個節目亦都會繼續係與民同樂啦。咁然之後呢就我哋盡量係想跟返之前我哋喺北京飯店嗰個模式啦，就係、是、做返一個直播嘅節目啦。咁、那個直播呢其實我哋亦都多得我哋另外一位朋友仔啦，好多茶客對佢都好熟悉㗎，就係、是、Kelvin 仔啦。咁、Kelvin 仔亦都繼續義務即係、就是、幫我哋手呢就處理一啲即係後面嘅嘢，成個節目製作嘅後面嘅嘢啦。 operation 嘅嘢啦。 operate 個 Facebook 啊、又或者就係本身原來佢又有一個網台嘅叫 IBHK 啦。咁、然之後呢就每一個禮拜六，咁而家就好簡單，就係、是、呢我哋除咗喺 Rega 嘅 Ustream 嘅直播之外啦，咁亦都其實透過 IBHK 嗰邊呢佢就有一個 app 係可以大家裝咗個 app 之後呢就通過你個手機就可以就做就亦都可以係聽到直播嘅，即係嗰個直播渠道呢就會有 Ragazin 嘅 Ustream， 咁同埋呢就係、是、有呢個 IBHK 嗰邊嘅 app， 咁就俾大家有多幾個選擇。咁然之後你話嗰、那個至於就有啲茶客都已經問啦，就係、是、話因為有啲茶客就對 Rega 唔係太熟悉啦，咁我哋都好簡單再講一次，就係、是、如果聲音下載即係、那個節目重溫呢就會喺返 Rega 呢邊嘅。咁喺 Rega 呢邊呢其實呢因為 Rega 一路從來都係行緊一個會員制嘅，咁京城茶館都係會將佢擺咗做一個會員嘅節目啦。咁呢個呢就其實個會員同非會員呢個分別係唔係太大嘅啫，咁睇你自己嘅取捨啦。咁呢就係、是、會員呢就會喺盡量都應該會係喺星期六晚啦， 係啦， 就可以即時個節目完咗呢隔陣呢就已經係會喺 Rega 度可以 下載。 咁如果係非會員呢就大約會係三四日到啦， 去到三 四日到啦，咁、然之後呢你亦都可以免費去下載即係、京城茶館個節目，咁然之後就睇你自己嘅取捨。咁簡單嚟講就係咁啦，我哋個節目開始咗之後呢我哋都會再即係 睇啲 feedback 先啦， 係啊，我會再睇個 feedback 係點啦。譬如話需唔需要逐步要加啲其他嘅嘢上去啊？譬如個封煙啊之類。咁唯一一樣嘢我暫時短期內都唔會做咧，就係、是、我諗就係個視頻啦。咁喺 D18 嗰邊啊，北飯咧就係即係每一集都有視頻咁，但係喺呢邊咧就都係會係即係只係維持翻個聲音啦，咁希望啲茶客會習慣或者諒解啦，因為都係嗰句啦，喺大班嗰邊嗰架就747嚟嘅，我哋呢邊呢架咧就小型飛機，咁啊飛得起就已經好開心噶，咁啊直播節目亦都唔係我哋嘅強項，即係 Rega 一路都係保持住得足球頻道啦，同埋 大師嘅前線， 前線打到嚟係做直播，咁而北飯嗰個直播咧係基本上係會比觸頻或者係剪剪錢更加複雜少少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盡量可以滿足到即係一班新嘅一班新移到過嚟嘅聽眾，就係、喺北飯嘅茶客，咁我哋希望可以盡量照顧，我哋可以做得到嘅提供到盡量即係多啲嘅嘢，我哋會盡量去做啦。 係 啊。 而補充多少少啦，咁啊，因為頭先傑斯都講過啦，咁啊，因為即係京城茶館嚟緊呢個新節目將會禮拜六嘅直播，亦都會喺即係個會員下載就會係禮拜六嘅關係啦。咁好多亦都網友就會問啦，咁究竟北上會點咧 ？OK， 咁啊，北上嘅時間稍微作一作少少嘅調動， 係， 咁就會褪到去禮拜日。 禮拜日褪一日嘅啫， 會員下載。 兩個節目啦，太過即係睇同一日去因為兩個都係講中國嘅嘢，咁所以都係會分翻開兩日啦。咁至於亦都有啲所以其實分別不大嘅，只係遲一日 遲一日 下載，係啦，咁就都係節目調動時間啫。 係啦，咁 同埋就有啲網友就北上嘅網友就會擔心喂，會唔會兩個節目每個禮拜講嘅好相似啊？咁我諗就我又唔係十分太擔心嘅。OK， 即係喺話題上，就算係一啲好大是大非相同嘅嘢，喺同樣喺兩個節目出現，我諗就都會我都好相信會係兩種嘅角度，因為 係啦， 京城茶館將會係 語文嘅角度，同埋係一個，同埋就係我應承過佢嘅，就算搬咗個節目過嚟咧，我都唔會喺個喺京城茶館嘅節目裏邊講粗口。 OK， 咁所以嗰個仍然都係一個比較潔淨版啦。 係啦， 咁然之後就北上頻道就保持翻我嘅風格啦，因為我冇得搞嘅，因為我嘅拍檔係主要拍檔係刁文流啦。咁如果要刁文流唔講粗口嘅，咪即係要去死。 咁第二樣嘢，第二樣嘢，刁文流例如第一節講得係好好嘅，今集嘅第一節。个 topic 啱佢啊嘛，苏王， 所以亦都大家好放心，亦都唔会容许刁文流上京城茶馆嘅，因为除非佢可以戒甩啲粗口啦。咁所以我谂两个节目系好唔同嘅， 一定好唔同。 咁希望大家捧场啦。咁呢个将会亦都系 Red 一个新嘅节目啦。咁就多谢两位阿总啦，因为要其实嚟紧就要即系对俾呢个节目要好多嘅支持，咁然之后去做啦。咁Redgar 呢边就系咁啦， 系啦。 咁其实就我自己就仲未完啦。咁啊，过年之后真系唔知撞咩邪，咁就好似细胞分裂咁样，又再多个节目。 你真系犀利， 我唔系犀利嘅。咁啊，即系好多身边嘅朋友，你讲嘅犀利已经好好啊。即系好多朋友就话点解你咁忙，仲要咁样开节目啦？咁啊，好多时就真系好难讲嘅，即系。受唔住誘惑啦，又或者仲有好多原因嘅。咁啊，講緊另外一個節目就係喺 D18 啦。咁其實喺今晚呢、這個北上呢一集出街咧嘅，你聽緊嘅同時，其實嗰個節目都出咗街噶，咁佢都唔怕講嘅。咁嗰個節目咧就叫西關二笑，二笑就係容易個二，咁啊笑就係哭笑個笑啦。咁、那個節目其實亦都唔係我嘅節目嚟嘅，我就基本上啊，亦都係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客席主持啦。OK， 咁就我哋将会有四位朋友嘅，咁啊，一位就系头先都提过嘅彭彭啦，就系、是、呢个南方卫视今日最新闻嘅主持啦。咁大家其实如果有跑开中港两地，对佢好熟悉嘅。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就系靓女嚟嘅，啊，咁咧就系叫做叫阿珍珠。OK， 咁我叫珍珠妹嘅，咁啊，亦都其实佢都系喺南方卫视嘅一个其中一个主持人嚟嘅，电视节目主持人嚟。咁另外一位咧就我而家做紧节目嘅同时咧，我就未见过佢嘅。OK， 佢个名啊叫做春丽，全名叫川上春丽，但系佢系男仔嚟嘅。OK， 系一个香港人嚟嘅。OK， 咁就做咩你识噶？ 唔系 ，OK， 咁啊，我就未见过佢嘅。咁啊，我哋会四位主持啦。咁就基本上每一集暂时嘅安排咧，就会都系三位，即系四个入边嘅三位，咁就做啦。咁所以有少少缓冲啦，我未必需要每一集都要做啦。咁就早幾日我就上咗去都即係出咗街嗰集，其實就嗰集都我哋就個節目其實呢就可以透露少少嘅，我希望彭彭唔好介意呢，就係、是、個節目其實就唔喺 D18 錄嘅，咁我哋就會上咗去廣州錄嘅，咁就喺廣州人民廣播電台。OK， 講到呢度都唔可以再講太多啦。OK， 咁但係嗰個地方其實好親切，因為第一日錄音嘅時候，去到即係覺得好親切，因為嗰個地方係我90年代做製作嘅時候咧，我係經常去嘅。因為喺90年代咧做製作嘅時候咧，做好多中國嘅音像公司咧，就係好多時都會喺入邊咧，好多人秘撈入邊。 哦， 咁然之後咧就因為你知啦，阿爺啲 facility 啊，真係要乜有乜嘅，咁所以咧就當年咧就好多啲卡拉 OK 嘅剪接咧，就都喺入邊做嘅。咁今次第一次錄音，我哋又就去咗嗰度做一個錄音啦。咁都幾好玩嘅其實。咁同埋就係嗰個節目就另一種玩法啦。我諗就同一個話題，咁我哋就好直接嘅咧，就係有一個內地嘅角度，或者廣州嘅角度。咁啊，同埋一個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嘅角度，咁啊，大家去睇同一件事，但係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呢個有一個幾好玩嘅一個節目啦。咁啊，節目就將會其實都係每個禮拜六就喺 D18 嗰邊，就係朝頭早嘅節目嚟嘅，就係8點至到10點，就暫時而家個定咗個時間。咁啊，好開心啦！上個禮拜，因為其實你問我點解會錄呢個節目，就係、是。我谂最大嘅原因就因为彭彭啦，每个礼拜我都睇，即系每个礼拜我有好多日我都系夜晚生活喺广州，唔系生活喺 東莞，咁啊睇住廣州南方衛視，咁然之後跟住一路都好敬重呢位朋友，咁然之後有個咁嘅因緣際會，有咁嘅機會啦，咁啊多亦都要多謝大班啦，咁大班就大力推薦推薦我俾阿彭彭，咁然之後就撮合成呢一件咁嘅事啦，咁亦都好多謝大班啦，大班就其實大班亦都同我傾過一兩次啦，咁然之後就譬如話包括就係佢其實係絕對唔介意北京飯店係搬過嚟 Rack 先嘅，OK 呢個真係要多謝大班，即係大班淨係話你唔介意你用埋呢個名都仲得，因為北京飯店呢個名係大班改嘅，咁但係即係最後我哋嘅決定都係我哋會改個名啦，我哋希望即係其實我哋冇乜嘢啊，就係唔係小氣唔係成，我哋希望將北京飯店呢嚿嘢咧，即係留翻喺 D100呢個歷史入面，咁啊呢嚿嘢係喺 D100 曾經出現過嘅，咁我哋就希望佢擺翻喺 D100，即係保留翻喺嗰邊啦。咁所以我哋個新嘅節目名就會叫京城茶館啦。咁然之後就另外一個節目，咁啊我就同阿彭彭就會喺嗰邊開。咁啊同彭彭上個禮拜食個餐飯，好開心嘅，即係喺香港呢邊食嘅。咁就咁至於你話有啲北上嘅網友可能問就係，喂，可唔可以捉阿彭彭上嚟北上頻道做一集訪問啊？咁呢個我哋容後再睇下點啦。 再睇下點啦。 嚇，咁就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咁其實但係希望日後先再慢慢透露啦，因為有好多嘢其實即係未必太過方便去講啦，咁但係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因為我諗我好尊重即係內地嘅朋友，因為上得北上頻道呢個節目呢要考量嘅事情會好多，咁所以就我哋慢慢再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啦。咁仲有一樣嘢係令到我即係係一種收穫嚟嘅，就係好開心嘅，就係我唔淨止識個彭彭喎，咁仲有呢就係阿棟哥哥。咁阿棟哥哥呢，大家未必即係香港朋友未必會好清楚，但係阿棟哥哥其實就係今日最新聞另外一位主持啦，咁嗰個性格就同阿彭彭好大對比嘅，彭彭好鬼馬，咁但阿棟呢就好一表正經一表斯文嘅，咁好開心喎，因為呢幾年其實由09年開始都成日會睇住呢兩位仁兄做節目，咁所以就今次其實都係一個收穫啦，咁所以即係再答翻我啲朋友就話：喂，點解仲要做？而家無端端一拆開連埋竹頻，咁我就變咗四個 節目。 咁我希望我頂得住啦，其實真係唔係一個好容易頂嘅咁樣頂法。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做每一個節目，我都係有自己嘅原因。北上唔使講啦，係我自己嘅節目。咁京城茶館，我係義無反顧繼續支持宇文喺 Regga 開咪嘅，呢個唔使講咁多嘢。咁你話再點解要做埋西關二少？咁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我自己嘅虛榮感啦，我好想黐住阿彭彭做，大家交流一下，咁我呢個好開心嘅經歷啦。第二嘅就係大班出到聲啦，咁我覺得好簡單，就係幫得就幫，因為始終無論點都好 ,D100 都係一個網台，仲係喺我心目中網台界嘅一個龍頭。咁我覺得就要搞，如果政府要搞嘅可能都係搞佢先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我哋真係要好，即係可以幫得到可以支持得到嘅，我哋盡量就去支持每一個網台。咁所以即係盡少少嘅力啦。咁所以我覺得所以每一個節目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我有理由去即係開展呢一啲節目嘅。咁除非我自己頂唔住，咁再講啦。咁所以呢個就稍後再睇下點啦。即係兩位阿總又要俾多啲支持啦。 係好啊，咁 講太耐 啊，係啦，廿分鐘 都頂。咁點啊？ 好，咁講下其他嘢啦。 講下其他嘢，係講下啲乜嘢咧？ 講下少少香港。 又講嗰啲煩鳩嘢係嘛？真係好撚煩係嘛？即係其實真唔係好想講啊！即係星期上個禮拜日喺呢個尖沙咀係咪啊？ 係 你噏嚟聽下得唔得？ 上個禮拜日啦，咁喺尖沙咀啦，咁有一班嘅香港人。OK,就搞 自稱係一個叫反王嘅行動 ，OK， 咁啊大約其實唔係太多人，即係幾十人到嘅啫 ，OK， 咁啊見喺尖沙喺香港尖沙咀度見到內地遊客。就鬧啦 ，OK， 咁啊，跟住就即係沿住係個尖沙咀海旁啦，咁啊一路去到即係廣東道嗰扎名店街附近啦，咁一路都係指罵住一扎嘅內地遊客啦，就即係趕佢哋走啊成啦，咁嘅事件咧就禮拜日咁經當然一定經到警方啦，咁但係喺個官方上咧，即係我哋嘅特區政府咧犀利咯，咁啊禮拜一四位嘅官方人員都包括有作出言論嘅，第一個就係蘇錦良啦，經濟發展事務局局長啦，第二個就是林鄭啦，我哋嘅政務司啦，咁啊跟住仲有嘅係咩咧？保安局嘅局長黎棟國啦，同埋譚志源亦都有出過聲嘅，係啦，咁啊前後四個官員一齊嚟開火，咁啊就話即係完全係唔可以容忍呢啲咁嘅行為啊，即係成啊，亦都覺得就係香港嘅旅呢啲即係香港係好需要呢啲旅客啊咁樣成嘅。咁當然一路帶落去賴落去，咁到呢個禮拜好搞笑嘅係咩？就係不停有其他人去講啦，就話喂唔得咁樣做，即係咁樣會趕住曬個飯碗嘅喎、香港。咁啊又開始引起咗好即係少少。好一個嘅討論喺度啦。 大致你自己點睇咧？呢個 屌遊客就其實你問我嘅係，我都係嗰句啦。嚟嗰唔關嚟嗰個事嘅，咁好咁我又覺得咁，即係我唔知道究竟九十年代初嘅時候，加拿大有冇屌過一大扎香港人過？即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八九六四避大家之後咁走啊，咪先？咁但係個問題係個政府咯，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個政府究竟喂有好多嘢係咪真係要咁做？你見到近期嘅加拿大都 stop 咗所有嘅移民啦，直情係一刀切落去啦。你見到除 OK， 當然佢哋就係話你經灰不黑。散過係冇問題嘅，因為灰不黑散嗰個制度唔同加拿大政府當局。咁但係你見到人哋個政府 OK 做嘅嘢出到嚟計個數，咁人哋肯去做，但我哋嘅香港政府就唔係啊嘛。係啦。 唔係你發覺喺香港生活咧，其實好得意嘅。你講呢個問題，即係而家已經係唔止人類啦，喺中如果講中港矛盾。動物都出現啦，即係如果你問香港啲雞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咁問佢咧，喂，即係，喂，你想唔想大陸嗰啲雞嚟啊？梗唔撚想啦，走撚住我哋，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我哋條命啊得六十日嘅啫嘛，你搞得到我而家有八十日命，搞撚錯啊，去投胎啊嘛，講住係咪先？都係咁可能，即係啲雞入邊都可能有啲好熱血嘅雞嘅。 啊，話説咧， 都會有 個秘密可以講一講嘅，炒開少少講。咁啊，即係東莞掃黃啦，咁啊， 東莞掃黃又係中港問題嚟嘅，乜嘢都可以提升到中港問題噶嘛。 全民坊間咧，就其實係咩咧？就其實係咧。落錯咗個指令嘅，明明就落咗應該係落衛生局嘅， 係 點知落咗公安局？ 呢個係笑話嚟，係啊！即係習總寫一封信，就話即係東莞咧就要即係啲雞要 整一整佢啦， 整一整 度，係啦， 因為啲禽流感問題， 係啦。 但係咧呢個指示咧就唔係落咗去呢個 衛生局， 就落咗去公安局， 所 以搞到 咁大鑊咯， 搞到另外一種雞啦。咁就係你發覺就係我想講，其實頭先未講完啦，就係每個問題咧，你而家發覺。好撚好嘢嘅，即係我講香港人咧，都或者特別香港啲年青人咧，都係好嘢。即係乜嘢問題咧，佢都可以提升到去一個中港矛盾啊，或者本土唔本土嘅問題嘅。譬如話其實都好多個禮拜前啦，我記得就呢、這個我是歌手啦，阿 Jam 啦 ，OK， 咁每個咁佢喺我是歌手度個表現好好啦，每個禮拜都攞唔係第一就攞第二噶嘛，咁但係你發覺咧喺香港咧就啲人咧就每禮拜係唔會。理佢唱得有幾好啊，或者點點點，乜都唔理嘅，就係屌你老母啊，反共啊，乜咪投共啊，又乜啦乜啦嚇，就係賣港賊嚟嘅呢個乜乜咁樣。但係去到有一個禮拜咧，佢唱嗰隻歌攞第一喎，嗰隻歌咧就係 Beyond 嘅。我喜歡你啦， 我睇， 但係你睇到嗰、那個，然之後咧，你睇到嗰啲人，睇到香港啲朋友仔嘅反應咧，就好得意啊！呢、這個禮拜要支持佢啦，因為佢唱嗰只歌咧係廣東歌嚟噶，咁樣樣，即係你每樣嘢都係咁啊！然之後去到 即係東莞掃黃嘅事件啦，咁又發覺有多啲奇形怪狀嘅文章又會出嚟啦，又話東莞是我們的嘅，冇我哋香港人當年點樣救濟你乜乜啊？東莞點會有一條農村變到而家咁發達啦？又大餐，我覺得好嘢啊！真係覺得好撚佩服而家啲，唔係好撚得閒嘅，即係我發覺香港啲朋友仔，咁啊，我啊冇咩好表達嘅，其實我真係唔撚想再講，因為我諗我嘅立場嘅，但係我大家都已經好清晰。即是我觉得就星期日那些的行为以前有没有见过呢？ 有 我一定有见过，或者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但是在很多电影啊，一些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啊，或者读很多历史的书我都见过啦，SS 卫队啊，即是当年怎样去即是扫荡的犹太人啊，其实我想都是差不几的。 是 的，即是唯一的分别就是当年的 SS 卫队呢，就是一路的权力呢是不断这样即是上升的，直到这个希特拉即是后来做埋呢个德国总理啦， OK， 那个假的民主的投票，跟住送咗入去个议会啦，跟住纳税奖政啦，那个 SS 卫队就更加明目张胆啦，跟住然之后开始就即係开头都系咁㗎，开头嘅 SS 卫队其实对住嗰啲街嗰啲犹太人就系吐下口水啊，跟住发表多言论啊，又呢啲人呢同乌蝇冇乜嘢分别啊，即係今时今日你叫啲内地人做蝗虫，咁当年佢哋咪叫做乌蝇 啦， 污糟邋遢啦，呢啲人乜都系开头都是咁嘅啫，但系当佢有权力嘅时候，佢更加佢做乜嘢啊？佢划咗好多喺德国境内划咗好多 settlement 啦，嗰啲 settlement 就要嚟将所有嘅犹太人就搬捻晒入去住啦。 系咯， 好啦，到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嘅之后， 跟 就唔使我教你啦，系咪先？起啲工厂出嚟，就开始屠杀 犹太啦， 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历史。话过俾你听，呢啲事情系有出现过嘅，冇问题嘅，即系我亦都放心，因为 但系点解 香港而家呢班年青人，如果你要好快得到个权力咧，就有啲困难嘅。咁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如果你假定呢一班人，包括黄杨达啦，得到个权力嘅时候，咁佢做嘅嘢其实可以做到好似。 明 当年嘅 SS 卫队， 明白啦，系唔系？我唔明嘅， 唔好讲有冇对有冇错， 唔系喺呢件唔系喺呢件事件上，我觉得即系针对点，你可以咁讲。其实针对三四个人嘅啫 ，OK， 保安局局长啦，即系你围佢啦 ，OK， 入境处处长啦，大佬佢揸旗噶嘛，系咪先？咁啊，俾多个你啦，特首啦，梁振英啦，系咪先？咁然 唔系系乜嘢咧？ 唔系即系呢啲放宽呢啲内地游客嘅措施，其实个政府监管噶嘛。即系你可以唔需要日放，唔需要成，你可以 set 个 quota 成噶嘛。但系呢啲人系冇做过噶嘛。咁你再搞嘅，其实你围住西环，我发觉呢几年系咧，大家咧好似即系个中联办，喂屌！即系唔会再拉去中联办噶啦，即系你发觉嘅系，喂香港人即系要 我又有另一种睇法， 唔好搞 的哥， 吓、 即系我又另一种睇法，你要我陪埋你哋一齐癫，或者谴责黎栋国，或者谴责政府嘅官员等等，即系因为呢件事咧，我又揾唔到乜嘢去谴责，讲真，咁啊。立场唔同啫，系咪先？你可以唯一谴责佢就系、是、喂，秋后算账有冇搞捻错？譬如话嗱，你最近你见到有几单嘢都系少少嗱，譬如话你头先讲过嘅，而家即系政府有官员出嚟啦，就话发表呢啲咁嘅言论啦，就话可能会即系秋后算账啦。我哋简单叫即系可能会捉翻啲人啦，又系用行为不检啊。佢好捻简单，因为佢有个律政司喺度， 系 嗰个系法律顾问嚟嘅，佢又揾嘅啫嘛，佢又揾下有咩条例可以锄到你班友仔咯。系啊，佢又立场冇啊，唔使讲啦，仲使我讲？即係好，如果個立場唔係有好嘅立場，就唔會做呢啲咁嘅狗官啦。咁唔使我譴責啦啩。咁呢個大家明啦。咁你譬如話，仲有一樣嘢啦，就係、是、譬如話， 仲有秃英雄啦，有冇留意秃英雄啊？ 有， 有条例啊，开始出嚟啦， 系啦， 侮辱警务人员啊嘛，系咪？佢话诶得噶啦，我哋警察唔会滥用呢条例噶啦。而家系可以伸展到将会，即系而家搞酝酿紧啊，就系伸展到去咩咧？就系话唔限于游行啊， 系啊， 系啊， 乜鸠都得啊。 任何情况之下，你辱骂警察，你就算冇阿刁文牛或者杰斯咁粗口，你一句粗口都冇讲过。但系如果你靠，但系如果对方俾你即系俾你即系对方嗰个差佬啊，佢觉得你嘅言论对住佢讲嘅嘢系有辱骂嘅成分咧，可以入你罪噶啦，已经可以入你罪。咁呢啲搞咁捻多嘢为乜嘢啫？梗铺嘅路咪就系、是、都系即系多多少少仅有針對翻呢啲龍獅旗 啊，或者熱血啦、各為其主嘅啫。我唔覺得有咩好譴責。喂，你即係出得嚟行就預咗要還㗎啦。咁你解喂，即係嗰邊要做呢啲咁嘅嘢就預諗咗㗎啦。我就覺得即係我覺得冇乜嘢，即係冇咩好講嘅。即係官個即係我想簡單講就係嗰啲官嘅 reaction 其實你 expected 㗎啦，大哥。我只係想講嘅，即係你話如果我再要發牢騷嘅，我咪都係咁講囉。我都係想同返而家香港呢班年青人，即係呢班咁撚，即係無論點個眼中佢都係蝗蟲嘅呢班年輕朋友。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你想點啫？我真係唔知想你想點啊！即係你嗰個行為咧奇怪。即係如果我哋套用翻去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又好撚憎啲啊，好憎啲阿燦嘅喎。我哋好憎啲人喺偷渡落嚟嘅喎。咁但係我哋最後我哋又揾到方法同佢哋一齊即係生活在一起。 solve 個 problem 先啦。 之後譬如話我哋仲有七八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好多人北移去做嘢啦。喂！我哋北移嘅第一日咧，我哋已經知道我哋係上緊去一個不毛之地啊！我哋有好多嘢要適應啊，或者你譬如話，你問下第一批上東莞開廠嘅嗰啲香港朋友啊，你問翻呢啲老前輩啊，喂！乜都冇噶，個廁所係要行九里路噶，跟住嗰張床都唔知點瞓啊，摟住個蚊帳啊，通道都污糟邋遢，食飯啊，揾個燈，嗰張台咧個頂嗰度有間燈膽，個燈膽咧嗰條電線咧明明係白色啊，變咗黑色嘅，因為成條電線都係烏蠅嚟嘅。喂，我哋都係咁樣捱過呢一段咁嘅。即係 日子 啦，係咪先？即係厭惡性嘅嘢，我諗我哋比你哋見得更加多，見得唔少啦。即係譬如我，咁你想點啫？我都唔明你究竟想點。即係譬如話，你好撚討厭啲人落嚟旅遊 ，OK？ 咁我覺得你每一次咁樣特登故意走去個尖沙咀度搞下嗰啲人咁樣，你覺得你真係好似其實你真係但求快感嘅啫喎。有乜嘢得着咧？ 唔係我就係覺得一樣嘢咯，唔係你想搞或者點都好，即係針對翻其實我哋個政府去搞咯。 唔 係 你搞撚咗你又 唔係搞其他人， 你又話俾我聽係本土行動呢、這個，我真係我再講一次，點撚樣本土咧？即係如果你我都話啦，如果你覺得本土係包含排斥外地人嘅咧，唉，咁你唔好預我啦。我真係冇辦法，即係冇辦法陪你咁癲。見到只係一個即係仲悲哀啦。點解兩地嘅人會搞咁？即係譬如話我上個禮拜即係呢個禮拜上去廣州同阿彭彭佢錄音，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呢樣嘢。咁廣州嘅朋友，其實我有好幾個廣州嘅朋友都問我，嘩，佢話即係而家都唔敢落嚟香港，即係見到呢啲咁嘅新聞。咁如果譬如龍獅旗嘅，可能你覺得達到目的啦。咁但係我哋又研究過一樣嘢囉。我同啲廣州朋友講，我話咦，其實你係廣州人嚟㗎嘛，你落嚟又唔使講普通話嘅。咁其實如果你繼續講廣東話應該冇乜事喎、即係我哋咁講啦。咁我覺得好有興趣㗎，即係如果嗰、那個如果一個廣州人喺香港，佢同一個黃洋達講話俾佢聽，用廣東話話俾佢聽，其實我喺廣州落嚟嘅，咁黃達會唔會搞佢嘅咧？我覺得 唔知啊， 佢唔係用普通話。 啊，你得個好得意嘅問，這 個、有趣 有趣問題、 啊，有趣嘅。咁我又推薦大家。 即係我冇答案俾大家㗎。咁、啊、但係我覺得我幾時都係咁講，廣州人同香港人其實係我哋好親切嘅，好親切。啱啱出咗街嘅西關二少咧，其實我哋都有探討過一啲廣州嘅傳統受到即係 破壞 啦，包括第一集我哋其實好講好咗好多西關嘅情懷啦，咁亦都講翻以前由以前嘅西關講到而家嘅西關，咁而家譬如話今時今日你上到廣州嘅西關，即係荔灣區啦 ，OK。你就會你如果你對廣州呢個地方有感情嘅話，我有感情嘅，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我媽媽嘅親戚全部都係住曬喺荔灣區，咁然之後你就會見到兩個，即係你如果你有感受到嗰種對比，你就會覺得嗰種可惜啦。譬如話今時今日嘅荔灣或者叫即係以前嘅西關，就已經係一個好 cheap 嘅地方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嘅廣州所謂好譬如豪宅區啊，或者好貴嘅房地產大部分都係集中曬喺天河區啊，或者海珠啊嗰邊啦。咁荔灣就係自從喺亞運年間，即係譬如2007年嘅左緊開始啦，不斷係咁遷，係咁拆啦，乜見嘢就拆啦，好多西關大屋拆走曬啦。咁拆到而家融融爛爛，有好多嘢又起唔翻啦。咁成個地方咧就即係廣州人就叫荔灣做呢、這個。廣州嘅巴格達嘅 ，OK， 即係伊拉克嘅 Baghdad，OK， 咁就你去過你就會有呢個感受。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做嗰個節目嘅第一集咧，我哋有一個好偶然嘅收穫，好開心啊！就係、是、有一隻歌啦，我哋一陣都會播下呢隻歌啦。呢隻歌就叫做《乜都拆廣州話唔可以拆》，我哋早幾年播過呢隻歌，幾年前。咁我唔知邊個人係邊個唱嘅。咁咧，我嗰日做第一集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就帶咗呢隻歌，咁就俾阿彭彭最後播嘅。咁然之後咧，我哋播出嚟聽嘅時候咧。咁我另外一位拍档啊珍珠妹咧，佢就话把声好熟喎、哦，系我同事嚟噶，即刻打电话俾佢。咁佢我唔记得佢全名系咩，佢有个花名叫羽毛嘅。咁原来唱歌嘅人咧就系佢识嘅。 O、okay. K， 就系呢位羽毛兄。咁然之后我哋就喺个节目度咧同佢做咗个封烟。咁好开心，咁我又识咗，我竟然呢只歌我好中意嘅。咁呢首 rap 嘅歌我好中意嘅。咁然之后就即系我冇谂过我会认识到呢一位歌手嘅。咁我希望迟啲我喺广州可以同佢见下面咧，一位年轻人嚟。咁佢讲俾我听嘅就系、是、佢又同我哋分享一啲佢对西关嘅情怀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我哋都有问过佢其中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咩当年系有咩动机令到你想作一只咁嘅歌？咁佢就话佢讲咗一样嘢啫，即系点解我想好想同香港好多年青人去分享啫？佢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冇啊！我有一日咧就我有好多亲戚就住喺西关嘅，其中一个亲戚咧佢就有对细路仔，嗰对细路仔咧就。有一日翻學翻嚟，即係我去探呢個親戚，咁去到佢屋企咧，就發覺對嗰對細路仔翻嚟啦，放學翻嚟喺屋企咧，佢同阿媽咧都係講普通話嘅，咁佢自己喺度諗點解會咁嘅咧？我哋呢度係廣州嚟噶嘛，你翻學 學普通話唔緊要，但點解翻到嚟屋企，我哋明明成幾代人都係用廣東話嚟溝通，點解零零舍舍呢兩條僆仔用普通話同佢阿媽去溝通嘅咧？我想講俾你聽嘅就係，其實我哋真係同一類人嚟嘅，唔好以為就係你哋會捍衛本土，廣州人其實都捍衛本土。還記得我哋喺2007、2008年嘅時候，呢個喺廣州推普拆粵嘅時候，我哋係咪喺香港同一時間呼應，然之後去支持即係撐粵音？其實我哋都做過同一件事。如果喺今時今日，叫翻黃洋達做，叫翻龍思琪班人做，佢哋會唔會懶你呢件事呢？我想我唔知道，我冇答案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因為廣州人嚟噶嘛，蝗蟲嚟噶嘛，會唔會係咁嘅呢？我就係想大家去思考一下咯。其實即係好多嘢，我哋你要講本土，有陣時候你都要講下，你有冇諗下香港人嗰條根喺邊度嚟嘅呢？西關同香港人有冇關係嘅呢？西關同香港人好多關係嘅。李小龍嘅故居喺西關啦，張欣寧路 ，OK， 恩寧路，大家如果是廣州人已經好對呢條路是好有好有感情嘅，因為點解八和會館嘅原址咪就係恩寧路咯。張活遊嘅故居都係喺恩寧路啊。張活遊就係大導演張徹嘅老豆啦，南紅嘅外嘅老爺啦。OK。我哋條根好多好多香港人條根其實都喺廣州嘅，的而可能直情喺西關嘅，係喺恩寧路嘅，喺寶寧路嘅，喺寶華路嘅，好多好多喺龍津路嘅，喺華貴路嘅，呢啲全部都係西關嘅，喺荔枝灣嘅等等啊，所有上下九啊等等嘅，我哋好多其實呢啲地方同香港人好親切嘅，咁所以我話即係今時今日嘅所謂本土，你要去分所有呢啲咁嘅香港人或者蝗蟲，即係我覺得。我真係冇嘢好講啊，即係我只係將我自己嘅體驗去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即係唔係你咁簡單可以易分法嘅。係啊。 打咁啊，最後多少少嘢啦。小弟有個問題好得意，想問下大家啦。OK， 咁啊，話說上個禮拜六搭廣州地鐵啦。OK， 咁我唔明一個問題嘅，好簡單。咁而家可以入紙幣噶嘛？搭地鐵。OK， 點解淨係只有嗰部機係可以入5蚊同埋10蚊嘅咧？ 我答唔到你喎、 啊，因為其實我見到其實好多站咧，去到你遠啲咧，其實收6蚊到8蚊。 因為我自己都有羊城通 嘅。咁咧， 我好怕排嗰部機嘅，前嗰部機好慢 嘅。係啦，咁冇計啦。咁然之後，但係當我發覺好尷尬嘅場面嘅就係，即係咁啱真係冇10蚊。OK， 我係得幾張20蚊紙喺手。 你再問多次你個問題啊？ 點解嗰部機？ 我希望有啲廣州嘅網友下禮拜答你。 唔係點解入嗰部機入買地鐵嗰部機係紙幣只可以入5蚊同埋10蚊紙，而入20蚊紙， 係啦。哦，咁其實我覺得冇得解嘅，佢係冇設定到有20蚊得唔得？ 可能咯， 仲有50蚊同100蚊噶嘛， 冇咁大，冇咁大嘅。唔係，我就覺得奇怪嘅就係話，即係你正常，因為你去到某啲站位嘅時候咧，其實你亞灣去到8蚊到啊，6至8蚊嘅。咁、其實你因為10蚊紙，你已經找係找翻2蚊，咁應該 set 嘅係可能 set 埋張20蚊可以入去咯。 咁好難答到呢個問題。 唔知啊，係幾得意。 希望廣州政府可以答到你，好冇？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今晚咁啊，下個禮拜啦， 下個禮拜啦， 下個禮拜我哋就會即係轉移到星期日下載噶咯，北上頻道 係啦。 咁啊，記住就星期六咧，我哋就會將個時段就會讓咗俾呢個 京城茶館， 京城茶館係6點至8點鐘直播嘅嚇。咁、希望大家可以捧下場。 再重複多一次啦，咁啊，京城茶館將會喺3月1號黃昏嘅時間，星期六。星期六 ，OK， 6點至8點，咁啊，會喺 Wagasin 嘅 live 嘅即係直播出街，咁會喺邊度聽到咧 ？Ustream 度聽到嘅。另外，頭先傑斯提過嘅， Kelvin 仔嗰邊 IPHK 嘅應該 ，OK， 係 OK， 一個手機嘅。apps 嘅 系啦，如果仲未知道系点咧，尽快入翻去京城茶馆嘅 Facebook 网页 系啦。 咁啊，哇，阿 Galvin 仔就好犀利嘅，就已经咧拍咗2條 YouTube 教大家点样去装嗰个 app 嘅。咁啊，好多朋友其实好多茶客咧就已经装咗噶啦，就已经喺度等紧下个礼拜嘅宇文嘅出场啊。 亦都应承多宇文少少嘢啦。咁啊，过埋个出名之后啦，即系翻嚟礼拜一啦，咁好几个节目啦，都会再重复翻究竟喺边度可以。live 聽到嘅京城茶館 係啦， 咁啊下劇透下啦，即係先俾傑斯少少唔少做一節功課先啊。下個禮拜翻嚟點都講下我哋個出名啦， 講出名 ，OK 好， 係啦，翻嚟講下出名啦 ，OK 好，咁啊下禮拜我哋再翻嚟再繼續，咁啊最後就送埋呢只歌啦，阿羽毛哥嘅呢一首乜都拆，廣州話唔可以拆，我哋再聽一次呢首歌，咁啊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拜拜， 拜。 相信唔少嘅老街坊咧，对广州恩宁路嘅同气堡咧， 昨天多宝街办事处在金生电影院展出《宝盛山》的三期房产。 一齐嚟唱翻一首属于广州人嘅歌，我哋唔讲咁多，我哋唔 唔使啰嗦，廣州文化絕對經得起考驗，一直傳播。一齊嚟唱翻一首屬於廣州話嘅歌，我哋一齊拍和，唔講波波波波，緊靠住珠江河，睇住萬家燈火，相信廣州話一定要繼續開花結果。我嚟話你聽乜嘢叫做廣州話，九個聲調千年歷史絕對係冇花冇假。我唱呢一首歌唔係想嗰啲乜差乜差，只係想講粵語始終代表住廣州文化。雖然話而家好似搞到度度雙花，但係呢個羊城一直都係我哋嘅家。唔理係多達啦，定抑或充滿風沙，只要同心協力，一定會再見到木棉花。2010亞運就到，我哋都需要知道，嚟到廣州呢度學兩個粵語都真係幾好。問水濕滯孤寒，讀出普通話點表達到？廣州話學得好，多得我老豆老母。東山洋樓西關大屋仲有機會睇到，而家宵夜仲開咩去翻欣明路？家陣行多兩步都唔知身處邊度。如果連廣州話都冇埋，唉！ 啦啦，一句一句的唱盡廣州話，一秒一秒的看廣州變化。英語、葡語穿梭這撈之下，請不要忘記他呀！一句一句的說盡廣州話，請你不要倒氣說他老化。正在改變充滿這大西海，這總算落人吧。 住咗20年，突然諗翻起以前，屬於我哋廣州真係幾大轉變。三歲嗰年住喺惠篤西路旁邊，蛇羹同牛三星兩相當懷念。後尾搬咗中山四路住騎樓，天美食、至美七就喺我屋企門口。一個係快餐先驅，一個專賣醬汁豉油，但係今時今日依然避唔開俾人拆走。係咪搞好市容實要拆遷？辦好亞運真係唔拆唔掂。啲新聞仲報道啲工程用咗幾錢幾錢，用幾錢又點啫？你哋又知唔知道？而家拆遷唔應該調整式，因為佢拆走曬我哋嘅回憶。家陣講廣州話都仲要俾人挑剔，我真係想知你哋究竟受咗啲乜嘢刺激？ 冇噶啦，冇啦，呢、這個西關冇。 呢、這個西關俾曬佢啦。 佢連講嗰個係普通話嘅啫。 識講啊！ 呢個上下普通話，潮州啊！ 嗰啲黑啲咕嚕嗰啲係識講啊！ 原來突然眨下眼已經過咗20年，以前嗰條養雞村遲啲拆成一片，每一年嘅宣傳都話一年一小變，變嘅好似係多咗啲公廁小便，係我哋要求太高，定係有啲人冇事揾事嚟做，有人仲加離譜，不斷堅持推普，又冇話唔俾你推，何必推粵語走向一條絕路？而家細蚊仔學校要講普通話，屋企唔講廣州話，難怪你叫佢借咩，佢會話嚇。以前莊兒歌落雨大，家陣度度都水浸街，難怪外省朋友識唱嗰首。而家话度度都拆，连广州话都要拆，街又要拆，最后变乜嘢风格？ 喂，两班鼠就去本格。 如果系咁拆咧，就即系变咗。 讲真，呢个地方经历过太多沧桑，睇住呢条珠江，唱翻两句广州儿歌。 月光光照地图，广州话咁精彩，点会灭亡？ 用呢首广州话嘅歌送俾我哋嘅广州。廣州精神，勁啊！